真爱人和好，哪一个我该放开？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，左右不是为难了自己，是为你想吧，要安慰他想吧。爱虽然你不可自拔，装作不在意的你，如果你会 右手写爱，左手写着他，摊开双手空虚的无奈，我的午夜有最深沉的感慨。最亲的朋友和女孩，我的心一直在摇摆，装作不在意的你，如何面对？ 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，刻在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